我想去附近的神社进行新年拜谒。 近くのお宮さんへ初詣に行ってみたいんですが。いかがでしたか？中国人同士でしたら違う表現をするかもしれませんが、日本人と一緒にいれば必ず今日学習したようなセンテンスを使います。ぜひ皆さん使いこなせるよう頑張ってください。 中国人之间或许没有这么复杂，但是如果和日本人在一起，每到新年，上面这些表达都可能是你必须用到的。希望他们能成为你日语当中的一部分。 それでは皆さん、今日はここまでにしましょう。 皆さん、次回までさようなら。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童秀英。 Guten Tag, ich bin Detlef Gärtner。 欢迎您继续收听广播系列讲座《德语三百句》。在这次节目中，我们学习第27课《慕尼黑啤酒节》。 Heute haben wir Lektion 27, Münchner Oktoberfest。 在学习新的一课前，我们先复习上一次课学习的内容。上一次课里，我们学习的话题是有关体育方面的内容。现在请您听一个对话。Treiben Sie gern Sport? Ja, ich treibe gern Sport. Welcher Sport ist bei Ihnen weit verbreitet? Fußball und Tischtennis. Was ist Ihr Lieblingssport? Ich spiele gern Fußball. 对话里的 Ich spiele gern Fußball 意思是我很喜欢踢足球。今天我们学习的内容是有关慕尼黑啤酒节的话题。慕尼黑啤酒节也称为慕尼黑十月节，每年九月底到十月初庆祝十五天，是一个盛大的民间节日。在啤酒节上有许多文化娱乐活动，吸引着几百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我们当然也想和朋友去经历一下这个节日。 Hätten Sie Lust, mit mir zum Oktoberfest zu gehen? 你有兴趣和我一起去十月啤酒节看看吗？ Hätten Sie Lust, mit mir zum Oktoberfest zu gehen? Hätten Sie Lust, mit mir zum Oktoberfest zu gehen? Oktoberfest 是啤酒节的意思，请再读一读。 Oktoberfest, Oktoberfest. 我们做一个替换练习，把 Lust 替换成时间 Zeit. Hätten Sie Zeit?Mit mir zum Oktoberfest zu gehen? 你有时间和我一起去十月啤酒节看看吗？ Hätten Sie Zeit, mit mir zum Oktoberfest zu gehen? Hätten Sie Zeit, mit mir zum Oktoberfest zu gehen? 慕尼黑以啤酒城闻名于世，这句话我们用的句型是 als etwas bekannt sein. Bekannt 意思是著名的、知名的。 München ist als Stadt des Bieres bekannt. 慕尼黑以啤酒城闻名于世。 München ist als Stadt des Bieres bekannt. München ist als Stadt des Bieres bekannt. 举办十月啤酒节的时间是九月底到十月初。 Das Oktoberfest findet von Ende September bis Anfang Oktober statt. 九月底至十月初举办十月啤酒节。这个句子里用了一个可分动词 stattfinden。要注意可分动词的前缀放在句子的最后。 Das Oktoberfest findet von Ende September bis Anfang Oktober statt. Das Oktoberfest findet von Ende September bis Anfang Oktober statt. 我们把九月和十月这两个单词读一读。 September, September, October, October. 再读一读九月底至十月初。 Von Ende September bis Anfang Oktober.Von Ende September bis Anfang Oktober. 民间节日用德语说是 Volksfest. 这是一个盛大的民间节日，怎么说呢？ Das ist ein großes Volksfest. 这是一个盛大的民间节日。 Das ist ein großes Volksfest. Das ist ein großes Volksfest. 在德语里 ,Fest 是节日的意思。Volksfest 是民间节日。十月啤酒节用德语说是 Oktoberfest, 请听下面的句子。 Man nennt es das Münchner Oktoberfest. 人们把它称为慕尼黑十月啤酒节。 Man nennt es das Münchner Oktoberfest. Man nennt es das Münchner Oktoberfest. 十月啤酒节上有许多文化和娱乐活动。 Auf dem Oktoberfest gibt es viele Kultur,und Vergnügungsveranstaltungen. 句子里的 es gibt 是一个固定的用法，意思是有的意思。Veranstaltung 是活动的意思。我们再听听这个句子。 Auf dem Oktoberfest gibt es viele Kultur- und Vergnügungsveranstaltungen. Auf dem Oktoberfest gibt es viele Kultur- und Vergnügungsveranstaltungen. 请再读一读许多文化和娱乐活动。 Viele Kultur- und Vergnügungsveranstaltungen. Viele Kultur- und Vergnügungsveranstaltungen. 啤酒节期间，慕尼黑特别热闹。请听听用德语怎么表达。 In München ist um diese Zeit wirklich viel los. 慕尼黑这时真是特别热闹。 In München ist um diese Zeit wirklich viel los. In München.Ist um diese Zeit wirklich viel los. 在啤酒节上，人们要喝许多啤酒。这句话用德语这样说。 Auf dem Oktoberfest wird sehr viel Bier getrunken. Auf dem Oktoberfest wird sehr viel Bier getrunken. 这是一个被动态的句子。被动态的构成是 werden 加上第二分词。Getrunken 是 trinken 的第二分词。请跟着读一读这个句子。 Auf dem Oktoberfest wird sehr viel Bier getrunken. Auf dem Oktoberfest wird sehr viel Bier getrunken. 我们用刚学过的句子编了一个对话，请朋友们听一听。Hätte sie Lust, morgen mit mir zum Oktoberfest zu gehen? Gern, morgen habe ich Zeit. Können Sie mir etwas über das Oktoberfest erzählen? Ja.Das Oktoberfest findet von Ende September bis Anfang Oktober statt. Das ist ein großes Volksfest. Man sagt, in München ist um diese Zeit wirklich viel los. Ja, auf dem Oktoberfest gibt es viele Kultur- und Vergnügungsveranstaltungen. Natürlich wird auch sehr viel Bier getrunken. 对话里有这样一句话。Können Sie mir etwas über das Oktoberfest erzählen?这句话的意思是，你能给我介绍一下啤酒节的情况吗？我们读一读。 Können Sie mir etwas über das Oktoberfest erzählen? Können Sie mir etwas über das Oktoberfest erzählen? 句子里最后一句话还有一个单词是 natürlich。natürlich 的意思是当然、自然的意思，口语里经常用。最后一句话是这样说的。Natürlich wird auch sehr viel Bier getrunken. 这句话的意思是，当然人们要喝许多啤酒。请再听一遍这个对话。Hätten Sie Lust, morgen mit mir zum Oktoberfest zu gehen? Gern, morgen habe ich Zeit. Können Sie mir etwas über das Oktoberfest erzählen? Ja, das Oktoberfest findet von Ende September bis Anfang Oktober statt. Das ist ein großes Volksfest. Man sagt, in München ist um diese Zeit wirklich viel los. Ja, auf dem Oktoberfest gibt es viele Kultur- und Vergnügungsveranstaltungen. Natürlich wird auch sehr viel Bier getrunken. 请听下面的一个句子。 Auf der Theresienwiese werden 11 große Bierzelte aufgeschlagen. 在特雷西草坪上支起11个大的帐篷啤酒大厅。这个句子也是一个被动态的句子。Aufgeschlagen 是 Aufschlagen 的第二分词。在特雷西草坪上这个词组不好读，我们一起读一读。 Auf der Theresienwiese. Auf der Theresienwiese. 再听听这个句子。 Auf der Theresienwiese werden 11 große Bierzelte aufgeschlagen. Auf der Theresienwiese werden 11 große Bierzelte aufgeschlagen. 在啤酒节当然要喝啤酒。要说一块喝杯啤酒怎么说呢？ Trinken wir zusammen ein Bier. 我们一块喝杯啤酒吧。 Trinken wir zusammen ein Bier. Trinken wir zusammen ein Bier. 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Auf Wiederhören。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朋友们好，欢迎您收听法语三百句，我是彭文娟。 Bonjour, chers amis, je suis Marc. 从今天开始，我们将一起来学习法语三百句。在这次的节目中，我们将学习第一课，谈谈见面后如何打招呼。 Aujourd'hui, nous allons apprendre la leçon 1, les salutations. 听众朋友，您刚才注意到没有 ，Marc 是如何向您问好的 ？Marc。请你再说一遍好吗 ？Bonjour， 这就是法语中最常用的问候语，后面还可加上对方的名字，如 Bonjour Marc， Bonjour Lucie， Bonjour， Bonjour。 以后当您和朋友见面打招呼的时候，都可以用我们学过的 Bonjour。马克刚才还说过一句话 ，Je suis Marc， Je suis， 意思就是我是。后面可以加上自己的名字，比如 Je suis Pierre Vincent。 Pierre Vincent 是一个人名， Pierre 是名， Vincent 是姓。法语与汉语的姓名顺序正好相反，与英文的顺序一致。 Je suis Pierre Vincent。 Je suis Pierre Vincent。 在法语中，除了用 bonjour 和问好以外，习惯上还加上这句话 Comment allez-vous? 您好吗？请注意，这句话中 comment 的最后一个字母应和 allez 的第一个字母 a 连读，这就是法语中的连诵现象，我们以后还会经常见到 Comment allez-vous? Comment allez-vous? 我们把这几句话连起来读一下 Bonjour Marc Bonjour Lucie Comment allez-vous? Très bien, merci. Et vous? Moi aussi, merci. 听众朋友，我刚才向马克问好，他的回答是 Très bien, merci. Et vous? 很好，谢谢。您呢？ Très bien 的意思是很好。Merci, 谢谢。Vous 是您的意思。对于初次见面不太熟悉的人或长辈、上级，一般都用 vous。 Très bien, merci et vous? Très bien, merci et vous? 我回答，我也很好，谢谢。 Moi aussi, merci. Moi aussi, merci. Aussi 意思是也，同样。这几句问候语是法语中最常见的，在任何场合下都可使用，但实际上熟人或朋友之间则不必称 vous 而称 tu， 就像汉语中不称您而称你一样。而且法国年轻人或熟人之间还经常用 salut 代替 bonjour， 所以我和马克见面时其实可以这样问好： Salut Marc, comment vas-tu? Très bien, merci. Et toi? Moi aussi, merci. 好，听众朋友们，咱们把刚才的内容复习一下，请您看课本第十七页。 Bonjour, je suis Pierre Vincent. Comment allez-vous? Très bien, merci. Et vous? Moi aussi, merci. 咱们再练习一遍。 Bonjour, je suis Pierre Vincent. Comment allez-vous? Très bien, merci. Et vous? Moi aussi, merci.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法语三百句。好，咱们继续学习。当您向别人问好的时候，是不是有时也会问到他的家人或朋友呢？请听下面这个句子： Anne va bien？ 安娜好吗？名字加上 va bien， 就是对话双方问候第三者时常用的句型，读声调： Anne va bien？ Anne va bien？ 回答时还是用同样的句型，但是读成降调。 Elle va très bien, merci. 她很好，谢谢。在这里，安娜被换成了代词她。男性的她用 il 表示，女性的她用 elle 表示。 Elle va très bien, merci. Elle va très bien, merci. 我们刚才说过，向对方问好时可以用 Comment allez-vous?或 Comment vas-tu？ 在熟识的朋友间也可以这样问好，比如 Ça va bien, 李明？ 李明，你好吗？或者说 Comment ça va？ 当然，回答也可说 Très bien, merci. Ça va bien, 李明？ Ça va bien, 李明？ Très bien, merci. 哎呀，天黑了，马克，如果咱们这时候见面，我还可以说 Bonjour？ 不行，应该说 bonsoir。 你给我们举个例子好吗？ Bonsoir, Madame Durand。 晚上好，杜朗夫人。 Bonsoir 是晚上好的意思， Madame 是夫人的意思。 Bonsoir, Madame Durand。 Bonsoir, Madame Durand。 马克，你每天睡觉前和你的弟弟道晚安吗？ Oui。 Bonne nuit, François。 晚安，弗朗索瓦。晚上人们互相道别时也是这样说。 Bonne nuit, François. Bonne nuit, François. 当然，表示再见的更经常说的一个短语是 Au revoir. Au revoir, Jeanne. 再见，雅娜。 Au revoir, Jeanne. Au revoir, Jeanne. 除此之外，我们道别时还可说明天见、后天见、下次见等等，如 À demain， 明天见。 À demain， À demain。 下面我们复习一下本课出现的主要内容。Bonjour. Bonjour, je suis Pierre Vincent. Comment allez-vous? Très bien, merci. Et vous? Moi aussi, merci. Va bien? Anne va bien. Elle va très bien, merci. Ça va bien, Liming? Bonsoir. Bonsoir, Madame Durand. Bonne nuit. Bonne nuit, François. Au revoir. Au revoir, Jeanne. À demain. À demain. 听众朋友，法语里人们互相称呼时，往往在姓前加上 Monsieur, Madame 和 Mademoiselle 以表尊敬。Madame 一般用于称呼已婚女子 ，Mademoiselle 称呼未婚女子 ，Monsieur 则是任何男性的通称。当您不知道和您对话的女性是否已婚时，则可一律称之为 Madame。最后，我们一起来看看本课出现的几个鼻音。 On, bonjour, bonsoir, en, Vincent, Durand。 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再见 ，Merci de votre aimable attention. Au revoir et à la prochaine fois. 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俄语300句节目时间，欢迎您收听。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单蓉蓉。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дорогие друзья, это говорит Ольга。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俄语300句。在这次的节目中，我们来学习第27课，在银行。 Сегодня мы будем работать над 27 уроком в банке。 在开始今天的内容之前，我们还是请大家先听一段对话，在教科书的204页。 Два плацкартных до Тобольска на сегодня. На сегодня билетов уже нет. Хотите на завтра? Что делать? Давайте на завтра. До Тобольска нет прямых поездов. Пересадка в Тюмени или в Свердловск. Но по времени это одинаково? Не совсем.Лучше делать пересадку в Тюмени. Оттуда на Тобольск идет больше поездов. Хорошо. Сколько с меня? 150 рублей. Отправление с Ярославского вокзала 18:50. А номер поезда? Вагон? Посмотрите в билете. Там все написано. 请大家再听一遍对话。 Два плацкарта. Хотите на завтра? Что делать? Давайте на завтра. До Тобольска нет прямых поездов. Пересадка в Тюмени или в Свердловске? Мне все равно. По времени это одинаково? Не совсем. Лучше делать пересадку в Тюмени. Оттуда на Тобольск идет больше поездов. Хорошо. Сколько с меня? 150 рублей. Отправление с Ярославского вокзала. 18:50. А номер поезда? Вагон? Посмотрите в билете, там все написано. 在对话中我们复习了旅行时如何购买火车票。我们今天要去的地方是银行， 请大家看207页。银行用俄语说就是 bank。 如果您到银行的目的是兑换，您可以问 где можно обменять валюту？ 哪儿能换外币？ где можно обменять валюту？ где можно обменять валюту？ 你也可以直接说您要兑换的货币名称，例如 где можно обменять доллары？ 哪儿能兑换美元？ Где можно обменять доллары? Где можно обменять доллары? 在这里我们来熟悉一下几种货币名称，比如英镑 фунты стерлинги, фунты стерлинги, 瑞士法郎 швейцарские франки, швейцарские франки, 德国马克 германские марки, германские марки, 日元 японские йены, японские йены. 如果您想把某种货币换成另一种货币，可以用下面这个句式。 Я хочу обменять доллары на рубли. 我想把美元换成卢布，把什么换成什么。用 обменять что на что? Я хочу обменять доллары на рубли. Я хочу обменять доллары на рубли. 我们再来听一个句子。 Я хочу обменять германские марки на рубли. 我想把德国马克换成卢布。 Я хочу обменять германские марки на рубли.Я хочу обменять германские марки на рубли. 如果您携带的是旅行支票，您可以问 Вы обмениваете дорожные чеки? 您这可以换旅行支票吗？ Вы обмениваете дорожные чеки? Вы обмениваете дорожные чеки? 让我们回顾一下刚才学过的这几个句子。 Где можно обменять валюту? Я хочу обменять доллары на рубли. Вы обмениваете дорожные чеки? 如果您在等汇款，您可以问工作人员。 На мое имя поступил денежный перевод? 有汇款寄到我的名下吗？ На мое имя поступил денежный перевод?На мое имя поступил денежный перевод. 如果您想了解兑换牌价，您可以问 Какой курс обмена долларов США? 美元兑换牌价是多少？ Курс 在这里意思是牌价。 Какой курс обмена долларов США? Какой курс обмена долларов США? 对某种货币用 к чему 来表示，例如 Какой курс обмена швейцарских франков к рублям? 瑞士法郎对卢布的兑换牌价是多少？ Какой курс обмена швейцарских франков к рублям? Какой курс обмена швейцарских франков к рублям? 如果你想了解兑换佣金，可以用下面这个句式。 Какой размер комиссионных? 兑换佣金是多少？ Какой размер комиссионных? Какой размер комиссионных? 我们来复习一下刚才学过这三个问句。 На мое имя поступил денежный перевод? Какой курс обмена долларов США? Какой размер комиссионных? 在办手续的过程中，您可能还会有问题，比如 Где мне подписаться? 我在哪儿签字？ Где мне подписаться? Где мне подписаться? 办好兑换手续后，您可以对工作人员说 Дайте, пожалуйста, квитанцию об обмене валюты. 请给我一张外币兑换收据。 Дайте, пожалуйста, квитанцию об обмене валюты. Дайте, пожалуйста, квитанцию об обмене валюты. 我们把这两个句子再重复一下。Где мне подписаться? Дайте, пожалуйста, квитанцию об обмене валюты. 如果您到银行的目的只是取钱，您可以对工作人员说。 Мне надо взять с книжки деньги. 我需要从存折上取钱。Книжки 在这里指存折。然后呢，他会告诉您需要做什么。 Мне надо взять с книжки деньги. Мне надо взять с книжки деньги. 如果您是第一次到银行，您可以对工作人员说。 Я хочу открыть счет. 我想开立账户。 Я хочу открыть счет. Я хочу открыть счет. 我们再来听一遍最后这两句。Мне надо взять с книжки деньги. Я хочу открыть счет. 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请大家不要忘记课后复习。 Наш урок окончен. Не забудьте повторить пройденное. Всего вам хорошего. 听众朋友，今天的俄语三百句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俄语三百句节目每周五的7:20和22:20播出，欢迎您连续收听。再会。